有型人生，联想 S 手机本流行， 联想 Lenovo。 锵锵三人行，各位好，今天有两位新朋友啊，先来女士先了，时尚健康杂志的主编孙雅君啊，最近是你们杂志发起一个忧郁症运动是吧？ 我也很想 抗忧郁症，你看我的潜意识，我有病吗？哎，这位李子勋老师啊，就是在中央台给王朔看病的那个心理医生， 跟王朔聊天的， 跟王朔聊天。那天我还看王朔在上海还说呢，说李子勋老师诊断我基本正常，还是有点病态吧。你觉得他正常吗？ 一般我们不用正常和不正常，但尽管我们有这样的诊断系统，但是呢，心理学医生内心还是不用正常和不正常来判断。我们要看他的行为和他所处的环境是不是一个自适应过程。比如说很多人都反对他，他就显得比较有战斗性，这是一个自适应。你不能说他是天生具有攻击性，因为他不攻击他就活不下来，这是一个自适应。 你说到这个攻击性啊，今天咱说聊人的心理， 对对， 还就在今天凌晨在美国发生这么一件历史上也会成为大事了。 对 对 美国历史上死人最多的枪击案，30多个人，说这个人手拿双枪，你想想当时这情况， 很多弹夹， 一边卸拆卸弹夹，一边啪啪啪打人，这众议院都默哀一分钟呢。 对对对， 哎，你对这事儿，咱这心理医生当即诊断一下，说是什么怀疑，有可能是亚裔啊，还是华裔呢？ 不管他是亚裔、华裔，还是欧裔，还是北美裔，但是可能人处在这种情境的时候，他实际上跟现实已经剪够了，就是说他的现实感已经瓦解了， 就说他没有现实感。 就像我们打游戏嘛，就是说打游戏的时候以为自己谁都可以杀，但是他是在脱离现实的环境里，他是在游戏情境里面，他可以拿着枪对着所有人打，对吧？他打死的越多越光荣。那么当一个人压抑或者遇到什么事情处理不好，他突然现实瓦解了，就是身边他没有现实了，他就活在自己内心的一个建构的所谓的一个内心场景里面，这个时候他拿着枪就在打游戏似的，他杀人就没有痛感，也没有什么 没有道德感了。这个时候 不要说道德感了，连什么感都没了，麻木的， 不是说 甚至没有快感。 我听他们讲，那美军飞行员那基本上跟我小侄子差不多嘛，就是在这电视屏幕上，他没有真实感的，觉得死了这么多少平民。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情。 你分析这个人，就当时 当时的状态应该是这样，就是不然的话他会受到很多他内心的观念阻碍， 对， 比如说善的观念，对吧，爱抚生命的观念，或者是道德观念啊，或者是正确与错误的观念，这些观念就会，如果他没有现实简体，这些观念会控制住他的行为，就是我们人有一个超我嘛，一个理想自我，就会说你不能这样干，你不能打死人，你不能伤着别人，但是他如果现实简体了，他开枪的时候没有任何心理阻抗，没有内心阻抗了，那就 是有点可怕了。他说这事儿，咱有没有想起前一阵那个云南丽江的那个叫徐敏超？你们也报道这事儿吧？ 对，我们也讨论过这个事儿。 你们讨论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就是觉得他可能确实是平时的这种压抑太多了，因为好像说他平时是一个那种对人特别好的，就是照顾这种就是妇孺啊什么的，好像在这方面特别就是评价，社会评价上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但是他可能平时很多东西会压抑下去，就是他的情绪就是没有正常的就是有一个疏解的过程，所以他在那一瞬间可能突然崩溃了。 对， 就像突然进入到了一个这个，他觉得可能一点点小的事情可能就成为导火索。 其实有些时候啊，这个很难说因和果的关系啊。 嗯， 你说压抑是他的原因，其实压抑是他的结果。为什么呢？就当有些人他早年他缺少安全感，他似乎用迎合别人或者讨好别人的方式来生活， 对， 他通过迎合你或者讨好你就觉得自己安全，所以他的所有的行为习惯并不是外在有一个什么压力来压制他，或者他的生活与别人比起来他没有爹娘，不管怎么说这个压力更多是内心的一个压力，就是内心来控制着自己，害怕暴露着自己的糟糕的东西。你比如说他自己内心有残酷欲望的一个人，就像那个马加爵，对吧？可能他从小都有这种叫偏执性的人格障碍，就是说带有一种就是说残忍性，但是呢他早年在青春期以后他突然害怕他的残忍性，他自己害怕，然后呢他就通过压抑自己的行为变得内向，变得甚至各种各样的心理障碍，那么这心理障碍就弱化了他的能力，让他变成一个弱者， 当变成弱者，就像你说的那个导游，他就开始迎合别人，变成一个好像可以被别人呼来唤去的人。那么当别人真正这样做的时候，他内心的仇恨是很大的。 对， 结果就出麻烦了。 我就因为我报道这个案子嘛，我就看他呀，他的有些心理啊，好像我都出现过。不是，你比如说啊，这就是刚才李老师讲说这个正常，我现在对正常人这个概念呢，觉得很怀疑。就是你什么算？你看现在开始有人说这个徐敏超他是精神分裂症，最后说是初步司法鉴定，他不是， 这是一个解释。 就是很多人我们喜欢贴标签，就说忧郁症啊，什么症啊， 分裂症。 对，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啊，这个人的心理啊，他是活的呀，他们在变动。所以你这个正常人，我同意你的意见，就我觉得徐敏超啊，当时在那个四方街上，他经历了一个精神崩溃的过程。 对， 这个精神崩溃的边缘呢，我都几乎，你看他当时说什么呢？他就是全陪嘛，他全陪，开头呢就老跟这个地陪啊发生矛盾，云南那边那地陪发生矛盾，你知道到那天下午他推搡这个地陪，掐着脖子搡了两下，这地陪哭着跑了。跑了之后他自己后来说呀，他说他走在街上觉得头皮发麻，脑袋发胀。其实他说那半个小时他是恐惧，他说他恐惧什么呢？他怕那个地陪和那个旅游车的司机都是当地人嘛， 伤害他， 暗算他，报复他， 这就是没有安全感。 因为以前出过这个事儿，甚至他脑子里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念头，就是说我回不去了，我回不去吉林。按说很荒唐，我为什么觉得跟我很有共鸣？我在就是曾经受过种种压力的情况下，当时心里啊，就是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很害怕，就是会问，就哎呦坏了，我这是不是从此就疯了？我是不是精神病了？和那个声音，这个徐敏超也是。然后他说他找那把刀是想防身， 自卫。 对，但是这个刀一亮出来，他一见到这把刀，他就说从之后的事儿，他大脑空白了。 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们只是来重建这个犯罪过程的话。就是刚才头皮发麻是一个叫人格简体，人格简体有一个感觉就是突然有一种失真感，失真感，就觉得好像跟现实有点分离了，陌生感。 对对对， 然后就处在这个时候，他的躯体感也没有了，高度的处在一个情绪，他被一个念头控制住了，那么这就是人格简体了，他的现实感没有了。这个时候他拿到刀的时候，由于他内心充满着害怕，充满着敌意，就觉得这个敌意，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发现周边的人似乎都是被别人带来的，是不是都是为了一个女孩要说什么，他就能够凭空的从别人眼睛里看着那个人对他有企图，试图要治他。 这 个时候他拿着刀就看， 想什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想的那件事儿。 对，这个时候呢，他其实杀别人是觉得那个人是要来杀他。 对对对， 这就是人就简体了，没有现实感了。 那你说你像徐敏超这种人，他要是平常情况下你能看出来他有精神病，或者说他有潜在的这个崩溃的因？ 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从一个分析系统来看，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个人有多大的危险性，就是在应激状态下会过度，就是防御过当，或者叫做崩溃。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他的社会资源系统是不是足够，就是说他从小是不是跟大家都能够交心，对吧？比如说他有很好的朋友，他遇到困难呢有人来帮他，比如这个时候有人帮他打个电话，那个人也许会出面来，比如说他有很好的朋友，那么其他的导游会跑过来说来安慰他，说没关系，我在这儿，他们要干什么我会报警，对吧？这就叫社会支持系统，如果他有。第二呢，就是说他在早年的有一个深层的共情。什么叫深层共情呢？如果这个孩子早年跟他妈妈关系特别好，那么他就能够感觉到妈妈的喜怒哀乐，这个能力呢就会转移到别人身上，他也会感觉到别人的喜怒哀乐，当他刀去刺别人的时候，他内心就会疼，因为他知道就是他有这个能力，他就不会杀下去，他杀下去的时候就会发抖，他觉得对方会疼，他就会感觉到疼，这叫共情。 所以他，我觉得他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当时家庭因为是好像父母离婚，好像他很小的时候，然后他就不跟他妈妈在一起生活了。 他好像跟后妈住一块。 对，跟后妈住一起，就是家庭关系也比较复杂。可能他从小就是那种家庭的安全感，或者是亲密感，他比较缺乏，所以造成他可能对和人的那种亲密关系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啊，这个正常人最可怕的是这个，就是你走在街上这么多正常人，实际上人的心理不是稳定的。 当然， 你闹不清 是 哪天 哪儿存在的危险。 我甚至有时候怕我们组里谁哪天是给我翻儿。 看，我们下次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李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有空间，快乐无界限 ，TIDA 精彩大有不同。T 的零七款全新上市， 东风日产腾飞凌溪志诚聚会。 啊，李老师情绪不正常了、 我是说就是说，其实你发现没有，真正的精神科医生或者是真正的心理学医生是最胆小的。为什么？他们对人的这种复杂性的这个心理状态和他的行为状态是知道，是人有些时候难以控制的， 不可测。 所以他们在外面，你说精神科医生在外面不惹事儿，胆小。包括一些警察也挺胆小的，因为警察接触的犯罪的势力太多了，知道一个口诀就招来杀身之祸，你想吗？因为人他的确是个复杂系统，你想吗？你搞不清楚，预测不下。他第一个，现在我们在心理学经常说的就是，你拿脚踢一个石头，你大概知道这个石头滚在哪儿去。你拿脚去踢个皮球，你就难以判断了。你不知道踢这个皮球掉下来的时候和什么地面接触，会弹在哪个方向，你不知道。假设拿脚去踢一个疯狗，踢一只狗，流浪狗，你就更不知道这个狗是扑上来咬你还是怎么样。那你说拿脚去踢个人，你就更不知道。就是说人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就是说知道的，像这个导游的故事呢，其实每个人真的不要太惹事儿。不要太惹事儿，像警察呀、精神科医生啊、心理学医生，在外面就是很老实， 因为他知道谁都是潜在的疯子。 不，他是谁都可能会崩溃， 谁都可能没事崩溃。 你不要欺负人，你不要 不要成为那个导火索，让别人崩溃。 亚军，你觉得你有濒临崩溃的时候吗？ 濒临崩溃的这个经历比较少，但是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做杂志，它会有那种就是 deadline 的那种压力，时间压力，因为你要在固定的时间这个杂志要出来，所以在那个最后的那个期限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所有人都非常紧张。然后呢，那个时候可能是他比如说跟男朋友吵架呀，然后跟别人发生冲突啊，最多的时候肯定就是在那种压力很大的那种状态之下。 我就觉得现在的很多，你像这个白领这个特别可怜。当然你说他是不是比贫困地区老区人民更可怜，这咱不就说这个精神压力啊。你比如我就跟你讲，李老师，就是我跟你我自己想，就是我有时候觉得会不会是这样，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它能承受的这个压力是有限的，可能心理啊，就是所谓说你是正常人，其实是在一个某个临界点以内，你承受的内外压力，你觉得你表现出正常，但是你比如说要是亲人过世，可能这个消息不是你能承受的，你就很难说，就是所以说正常实际有时候超过一个临界点，你可能就疯了嘛。 这就是心理学经常讲的应激理论嘛，就是你的压力，你的应激源有多强，当超过100你就要出病，要不然你就要情绪性崩溃，要么你就是身体出麻烦了，对吧。这就是你说的压力，当各种各样压力堆积在一块，比如说就像我们说一个人他离婚了，对不对，他离婚了，那么接下来呢他又遇到了就是说工作被开掉了，再接下来呢他的房子因为欠租又被赶上大街了，这就麻烦了，因为他处在任何困境里面，同时瞬间产生的压力过大，这个人就只能崩溃。我记得一个电影就是这样的嘛，他跟太太吵架，然后跟老板吵架，然后就被老板炒了鱿鱼，出来以后又遇到什么倒霉的事儿，最后他就捡到了枪，是什么暴徒扔了枪，他拿着枪就开始打人，一路打就往回家走，然后警察就围着他嘛，他就一路往家走嘛。是个什么电影忘了，就是他就这个是个老实的人呐、很老实的人、那个电影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压力过强的时候他就疯了。 对我们好像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一般像这种就是丧亲啊，然后工作遇到很大的问题或者是什么，在这种压力就是三重压力，就是最严重的这三重压力之下，然后人崩溃的比率是正常人是30%，然后好像这个比如说因为我们做抑郁嘛，就是抑郁，对，如果他是有抑郁病毒携带者，容易患抑郁症的这个人群的话，他可能80%是有可能会出问题的，一定会患病。 而且啊，你看我那天看见一个案例，说在世界什么刑事史上有这么一个，最后被判无罪，犯下无数血案，被判无罪，为什么？说有24重人格，24重人格，但是彼此人格之间不知道，就是警察抓他的时候，他说我伤害什么人了吗？就是这样。但是说他这个人格怎么形成呢，就是有些时候你会感觉也是一个避世的手段，就是小的时候父亲比如说虐待他打他，框在一个环境他无法逃脱的时候，就说他在心理上会成长出 另外一个 以他以为的他自己。所以我现在想，有时候我在这社会上混呢，有时候我又觉得当疯子，当个心理像明镜一样的疯子呀，实在是有很多的方便， 不过我到那儿一看，我一看都排队的，都疯子都满了。 嗯， 我就最近我琢磨着，我只有当傻子了。 嗯， 就当傻子就是哎，真像王朔不是北京话版翻译那个《金刚经》啊，里边讲有一个释迦牟尼的徒弟叫须菩提，对吧？他说须菩提说我已经达到了这个夸也听不见，骂也听不见，不知道什么是露脸，不知道什么是现眼的境界。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目标。 这个也不好。 这好吗？ 这个不能用好和不好，就看你应对什么场景。如果你应对是一个复杂情境，你难以处理，那么装傻或者真傻可能是一个是一个比较 useful 有效的方法。 嗯， 但如果你应对的只是一个简单的，你稍加努力就能解决的，那么这种装傻有些时候就变成真傻。因为前者是装傻，是聪明但是以傻的方式出现，后者就是连基本的东西都搞不定，那就是真傻。 就是慢慢你这个能力得不到锻炼，所以他慢慢也就会丧失。 你说我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我太敏感，就是实际上呢，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讲啊，实际上以每一个观众的意见我都会特别的 在意 重视。实际我是个这样的人，就是说咱们俩当朋友交往，你一个眼神在我心里都会引起很大的，你看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我必须躲开，我不要不听不闻，就是说夸也听不见骂也听不见，这样我躲进小楼成一统，我能成全我一个平衡。 这个很简单嘛，就像你平时跑路就像百米冲刺，所以冲刺完了你就得躺一会儿。也就是说你太关注周边的东西，那么这个信息对你是有压力的。因为其实我们得的心理病呢，现在我们认为是信息病，就是过多赘述的信息，重复的赘述的交缠不清的混杂的信息堆积在大脑里，堆积在内心呢，就形成了心理疾病。所以当你的敏感就会使你不停地采纳不同的信息，所以你当你没有人的时候，你就躲在一边休息，或者就不跟人见面，这就是自我去适应，自我去调整了。 所以就是那种如聋如哑如痴如狂，我常常想起这种词儿。你是不是觉得我病了？您现在搞抑郁症运动了？ 没有，我们是觉得就是说情绪它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好的宣泄，就是不管你是就是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就都需要有一个就是表达，都需要有一个出口。当你没有这个出口的时候，可能它慢慢的就会成，就是你的这个心理势能都会积累在这里，它就总有一天它会出现问题。但是如果说它能够正常的摆动，因为情绪它好像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嘛，就是你只有能感受到那种特别低落的时候，然后你才能体验到那种特别就是极端的幸福的、快乐的体验。 你看你说的事儿，我还挺想，我先后听一个作家、一个歌星都跟我说，强调说什么啊？说我心里干净。 嗯， 我为什么？其实我人际关系很不好，为什么？因为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就是比如说你欺负我了，我肯定要发泄出来，或者说我心里有什么，我不管对不对，我反正说出来算。他觉得这样呢，好像他的心里就能保持特别干净。 这不行，就是其实这要看，就是他这个回应有没有可能会伤及别人，因为别人会给他的情绪回应。因为每个人其实在人际就像照镜子了，你做一个怪脸，你看到的就是怪脸。你是会不快乐的，除非你这个人是麻木的。你是骂得痛快，骂了就扭头就走，但是后续效应你最后还要靠自己来减轻的。因为你破坏了这个人际关系，或破坏了这个同事关系，那今后你还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的涛一定是属于说大家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人，他是这个心直口快，就没有恶意，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你说什么 哪儿比比账都得还，自个儿闯的祸全得自个儿收拾。他说的 对，其实雅金刚才说的是对的，但是这里面有可能要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说任何人的情绪都是不是一样的。 对， 就是有的人他喜欢大起大落，这是他本性决定的。 嗯， 如果你让他平稳，你让他经过心理学调整成平衡的人，这其实是对他的一种伤害。记住这一点，就是说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像健康心理学这样谈到一个叫平和的情绪，除非就是到了六十岁修炼成精了 啊， 他知道怎么摆平自己了。 嗯， 如果一个二三十、三四十岁的人，你非要把他提前搞得那么不温不火的，可能他要失去很多锐劲，包括他的生产力、他的创意都要受到伤害。这个很简单嘛，你看不同的公司，你比如说现在 IT 公司，每天让你打卡去上班的人，他这个业绩就不好。自由自在的，就是网上下载任务，像 Google 我们都说的 Google 它的办公费用非常便宜，就是说你下载任务你自己完成，你可以睡大觉，你可以半年不来公司，但是你只要定期的交就行了。它的创造性很强，情绪是这样的。 我们凤凰的经理们应该请你去讲课呀，这是我们打工仔的心声。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亚军，你看怎么看都像个心理正常的人，圆润的脸啊。 对，就是这个情绪一直得到比较好的表达。 真的真的， 得有一个沉寂情绪的人就好办了。 哦，是吗？ 可以撒撒娇啊，怎么怎么的。 那我倒也没有，就是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经常跟李老师啊各个方面的这些专家呀、就是跟他们可能这种沟通会比较多，就会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情绪很低落或者怎么样也是很正常的，是 OK 的，就是你不会特、过度担心。 没错， 所以我们像第一年做这个抗抑郁活动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们的这个大的主题是说你好抑郁，就是说抑郁 OK 没关系，就是说我们认识一下握个手、然后呢这事儿没有那么可怕，然后这个第二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叫它飞跃抑郁，就说抑郁这个状态它来的时候它其实也有 AB 面的，就像刚才李老师也讲、就说你抑郁你也会受惠于就是说你在一段时间的这种情绪低落， 对， 也是没关系的，大家不要过度 担心，痛苦也是好的， 对，它也会成为你很重要的一个可能经历或者是一个资源。 对，我就爱抑郁怎么了，干嘛非让我那么兴奋呢？ 当你抑郁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就改变了，因为大家会来关心你，因为抑郁就像把你变成婴儿了，婴儿是需要把大家保护着的， 怪不得那么多人装疯呢，都想获得全社会的爱啊！ 对，当时我们那个就是采访一个明星，他得抑郁症嘛，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呀，说你是抑郁症嘛？你是不是就是想让你老公多宠宠你啊，或者怎么样？”当然他自己是觉得他确实当时也是很痛苦，就是大家当然对抑郁症也是要有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好像合适的一个认识，就是他既不是那么可怕，但是呢，我们也要。就是注意你的情绪的波动， 所以李老师这精神不错啊，自己砸自己同行的饭碗，说不要老强调病态，这是一种不好的暗示。 我是说抑郁症呢只是你的部分，就像我们经常说抑郁是你的，但是你不是抑郁，你又比抑郁更多的正常的生活。我们心理学做临床经常问抑郁占你多少，如果只占你三分之一，那么三分之二你可以表现出正常人的样子，这个技术 对帮助他，就不是说不高兴你就有病，有时候也可以享受这种不高兴， 真的太对了。